锵锵三人行，哎，我们这个节目是个观点的舞台哈。有的时候我让我最扼腕叹息的是啊，真正好的观点出来的时候节目结束了。所以咱们那天就讲到孙杨跟霍顿之战啊，或者是口水之战。哎，我觉得最后临近结尾的时候，文道有一个观点，我想让他给我们再复述一下。 因为我们那天就讲到，我记得那天子东我们提到国家利益，就是我们是不是能够不择手段的来追求国家利益，达到国家利益的最大化。但这时候也需要界定到底什么叫国家利益。你国家利益比如说运动场上面的国家利益，我觉得就我们可以粗糙的分成对内对外。对外当然是我们奖牌印得多，或全世界关注我们，那么我们很有面子，扬我国威，这是个国家利益。对内呢，这是一种自我感觉。就我觉得中国过去几十年呢，都需要透过奥运金牌。你知道我们对金牌多痴迷吗？对不对？一个运动员拿不到金牌，我们不叫夺银，就像那种我们叫失金。 对， 就好像金本来就该是你的一样。然后呢，我们很痴迷金牌，然后我们觉得金牌拿不拿得到，拿得多不多，说明了就我们自己的感觉就会好像良好起来了。但是我觉得中国也到了一个时候，就是我们还在乎这种国家声誉对内对外的这种实质的含金量。你什么叫含金量呢？比如说有一天我们中国运动员无论在哪里，人家都觉得我们的运动员很正直很诚实，我们童叟无欺，但是我们一样拿金牌，或者就算拿不到那么多金牌，但是我们外面尊重我们，而且我们自己也感觉你把那种对自己的诚实的要求内在化，你会有自尊心的。这就相当于什么呢？就相当于我们做工厂，有些工厂有些工匠他瞎胡闹弄些假货次货，他觉得能赚大钱做大了那很好。有些匠人他很骄傲，我一辈子就是这么老老实实这么干，然后干到最后他没做到，但是他一样有很大的自我满足感，他为这个感到很骄傲。我们现在要哪一种？因为回想起来，过去中国的确在运动员上面啊，就算不说禁药，我们有很多别的争议，包括年龄，运动员年龄。这个国内很多媒体，连官方媒体都报道过，我们的足球员、我们的篮球员有许多年龄造假的问题，从前，然后包括体操运动员，那么这些事儿老被人质疑。那么所以加总起来啊，就我们的这个金牌数目多，外国要是遇到像霍顿那样的抱坏心眼的人，或者一些本来就瞧中国不顺眼的媒体，他就会拿这个来说事儿，说你们金牌数目是多，嘿嘿，但你们这个金牌怎么样，就有点像以前西方国家质疑东德一样。对不对？我觉得那样子对我们，就人家就我们面子不一定拿得到，我们里子自己也觉得不舒服嘛。 就是这种偏见有时候来自于成见，对吧？比如说我们父母那一代人做的事情，可能今天人家看到你，人家还是会那么看。这个我觉得我们生活里有时候会碰到这种问题，就是说你怎么办呢？去解释，去辩解，去反击。还是说呢，身正不怕影子斜，我只要坚持走正道，我终有一天你们会改观。 我觉得应该是这样子啊，因为你看，你包括我再举个例子，你像这一次奥运，我们都在关注中国金牌、中国运动员。其实有一些国际上媒体很关注的一些事儿在发生，它说明的这个运动的利益有时候是大于国家的。你比如说前天还昨天，不是韩国的体操选手跟一个朝鲜的体操选手两个女孩子自拍，你看到那个画面，那个照片全片全世界，两个女孩子抱在一起自拍，然后大家都觉得很感动。为什么呢？因为你像看的是朝鲜运动员、韩国运动员，他们在同一个竞技场上，然后两个女孩子一起拿着手机在自拍，那是 背后是一个萨德， 对，那很感人的一件事情。那是一个，就是说在今天这个国际局势底下，就奥运那个旗的白底是和平嘛，就是这不就是一个说明什么叫奥运、什么叫体育的一个很好的典范。那你再说回中国这几天，我们最火的运动员其实不是拿金牌的运动员，而是傅园慧嘛。 傅园慧， 我觉得他完全也带给我们很大的国家利益。这个国家利益就是今天我们有一大批人，我们原来觉得体育可能就是这样，他不一定拿到金牌，但他让人快乐。傅园慧是快乐的，他觉得他出尽了洪荒之力，他就算只是拿到铜牌，他很高兴，他很满足。我们也跟他一样满足，我们也一样快乐，这是一个很大的国家利益啊。 哎， 这个观点， 这个是对举国体制的这种沉闷的气氛的一个挑战，嗯，一个反驳。但是这个东西也没法模仿，你如果再来几个像他这样的， 很难模仿， 哎，就很难模仿，对不对？但是刚才你讲的那个，这是非常理想状态，就是什么是国家利益？我们常常把这个两者混淆。我最近发现，比方说我们举个例子吧，你一个大学里边。一个大学里边，我们假如说是，反对大学校长，比方说大学校长做了一个什么事情，我去反对。反对大学，正常情况下大学校长是代表大学的，嗯，但是实际上反对大学校长，不等于反对这个大学， 对， 对吧？我北京大学的，我反对北京大学校长。可能我正在忠实于北京大学，嗯，所以同样这个道理，就是说金牌是代表国家利益的。但是有时候我不为你的金牌着想，我如果觉得这个方法不好，那是可能更好是为了国家，这是很理想的，我觉得讲得通，但是客观实际呢，我又比较现实，因为我觉得中国的这个举国体制金牌啊，它不仅是对外宣传国力，它更重要的是对内， 对， 它是一个如果说民族是什么想象的共同体啊，嗯，它是这个共同体想象的非常重要的部分，嗯，因为我们不能老想着 它 新疆西藏， 它是真正的这个民族信心的兴奋剂， 对，嗯， 它这个举国体制就是一种兴奋剂， 就是我们要把我们中国在世界上的这个位置，你除了地图除了纪录片以外，嗯，在一个戏剧性的一个场子里边，嗯，把它体现出来，嗯，所以今天设想一下，我说句实在话哈，就是我不讲将来几十年后怎么样不知道，现在这个情况，我们上一次拿了几十块金牌，对不对？北京拿了最多的金牌，这一次如果当然不可能了，如果一下子变成只有几块了，要出事情了。 不至于吧？ 不至于，不至于， 不至于吧？ 你不相信？ 我不相信。我觉得为什么？我觉得出事情还是老一辈领导他会很愤怒。但是我 老百姓会受不了， 我也觉得不是，我觉得要看哪里的老百姓，什么年龄阶层老百姓，我觉得今天八零后到九零后乃至于零零后，很多东西已经在改变。你别看像很多小粉红也都是九零后，但另一方面这小粉红也都是一些很年轻很开放，对很多事情的想法会变了的人，就我们不再是那么的，就跟我们不太在乎 GDP 要两位数字一样，就我觉得金牌数或者金牌要拿多少，这个真的对我们来讲还有那么重要吗？我相信它重要，但是不一定是最重要， 是 不一定是最理想的一个事情。 而且就是我又看见一个微公号上面就讲啊，说这个傅园慧哈，说其实咱们怎么理解呢？说他就是一个所谓二次元时代的人，你现在看出来了，九几年的九零后的，说他这种语言整个的这种表达方式哈，哎，真的是跳出三界外，不在五行中。你明白这意思吗？就是说我们比如说我们受到的教育，甚至包括那个宁什么来着，宁泽涛，你甚至你会感到啊，今天的年轻人他有一部分是生活在传统的教育里，或者他在台上他面对镜头的时候他讲的都是 国家主义，他就那个范儿， 那一套那个范儿。但是呢年轻人也有不一样的，现在还有另一个就是完全是二次元的，你比如说什么叫洪荒之力啊，他们有人查是电视剧 花千骨是吧，花千骨、啊，对， 花千骨里边那种台词对吧，今天的 他要读千字文的，我佩服了， 对，然后呢哎，所以说他根本他就不尿你那壶了，你知道吗？它根本不是你那个教育系统里的一种思维，所以哎，我就觉得这种很可喜，它给人的感觉哎，有了一个新的走向。 其实呢，你家长你注意一下，你家里十几岁的孩子，他平常就生活在这套语言系统里，只是这套语言系统跟你央视的语言系统平常不相关。嗯，傅园慧呢就把这个两个不相关的东西啪 一下打通 接通了，哎，没想到效果还不错。 你就对 对, 对，所以我就觉得挺可爱的，就是 真的， 你知道，就是因为我们过去老有一种，就包括主持人都会有这个感觉，就是说上得了台面。嗯，你比如我现在近些年我越来越不愿意粉墨登场，就是因为啊岁数大点了，就越来越不爱就是那种啊装啊，就是。但是在中国这个舞台上，你我就说我是狗肉上不了台面，就是我待会我又得粉墨登台，一登台就得装，你要不装呢确实不合适，因为整个气场就是这样， 就是我原来跟你说，你比如说这个选美，我就觉得我是最虚伪的，就是青年，因为中年人，我们这些老狐狸，我们懂得了，我们能够如何尽量不违背良心，但是在表面上也能见人说人话，见鬼说鬼话，不让领导难过，对吧？可是年轻人他不会应对，于是呢，他要上了舞台，他说的那个话呀，你听着就是怎么像 世界和平， 世界和平 ，World Peace， 中国崛起，对吧？其实他们在后台都是像傅园慧 这样的，本大王， 本大王，对，他们在后台都像傅园慧 这样的。外面那些妖孽， 对，我相信，说不定这个傅园慧啊，他当时是有一个记者拿着话筒对着他，他不知道是什么情况。我相信，没准儿，即便还是他，你让他站到中央电视台的舞台上，他不见得是这个样子， 对， 他不见得，就是说这是很可悲的。 不，那天那个戏剧性场面很有意思，他说不知道他得奖嘛，他要偶尔讲，后来人家说他奖了吧，啊，我得奖了，然后他就哦，那这样说吧，我这一切都是有意义的。 锵锵三人行，广告之后见。而且呢，本身傅园慧这么一个表现，他使得他成了最红的奥运的这个选手。 对， 本身这件事儿啊，也反映了我们见识的怎么说 呢， 进步，我只能说进步，因为 就是宽容， 宽容。因为我觉得，比如说，我觉得我像傅园慧的这个表现呢，如果我是观众啊，我不会特别惊喜，因为我经常跟这些小孩子们在一起，我觉得很自然。 我们在北京的编导不就是？ 对对对，我觉得很自然。你知道，大家觉得惊艳呢？正是因为在这个舞台上，在这个屏幕上，我们太少见到。 首先感谢党，感谢祖国，然后我们感谢我爸爸妈妈，我的奖金嘛。 输了的话就是对不起领导。 哎，输了的话就对不起啊什么。 他要是个美国运动员，我觉得不会有什么美国人觉得他这个表现多么的惊世绝俗，对吧？是很正常，就是本身就应该个性解放嘛，对吗？只是因为我们太少见到了。 你没看到那个菲尔普斯拿了20斤，就是他那个蝶泳200以后的那个升美国国旗的那个场面，整个一个小戏剧， 怎么样？ 他升美国国旗，他真的很开心，因为他另外两个牌都是集体的， 对， 这个是他唯一一个单独的，而单独差0.04秒就被日本的新手追上，所以他拿到以后，他其实是很开心的，这就是我回来了啊，怎么？所以奏美国国歌的时候啊，第一他站不住的。他晃， 对， 他就这么一直在那里晃，这个在我们这里就要受批评了，对不对？ 对。 然后呢，他真的很激动，没见过他的眼泪就是快要夺眶而出了。但是就在这个时候，他不知道上面看到他的什么人了，然后他就笑了，就哈哈大笑了，国歌还没完，他就哈哈大笑了，这真是一出戏剧啊，就这一个美国国歌的那个片段。 那么我问你，他哭的时候，你觉得他是为国家而哭？ 他当然是为他自己， 为自己，他当然是为他自己。 但是他们那个国家，他有这套逻辑。 对， 这个 国 家的骄傲 就 是让每个人感到。 你说的太好了，你像我在陈丹青的书里还看到过那么一句话嘛，就好像说，哎，哪个像毕加索，对吧？毕加索不需要感谢他的国家，反倒他的国家应该感谢他，是吧？是国家，他给国家， 当然 国家的骄傲。 西班牙要感谢毕加索， 对，他是这样的。 当然也有些运动员呢，他的表态没有那么像傅园慧那么夸张，但是也非常朴实，非常好。我举个例子，就陈若琳。他就拿了五个金牌下来，他用非常朴实的态度，就是说，我几乎撑不下去了，我就是已经熬不下去了，压力实在太大了，那我终于走到这一个，我话很朴素，但是你完全理解到他不是一下子，他拿了多少金牌，而且跳水这种项目不像别的地方你是匆匆看啊，那些是你是不可思的，这是国家利益啊，对不对？所以压力是非常大的。 而且还有呢，就是我觉得这些年轻人啊，就我常常看见运动员的时候，我发现我们很容易忘了一点，他们都是小孩，就小年轻。你哪怕就算是孙杨，就从当年刘翔到现在，我觉得这都是一些年轻孩子，然后整个国家整个社会给他很多的压力，他还多了一种压力，就刚才说上了台面该怎么样的压力，然后把他当成一个社会楷模、社会模范，你挣广告费了，你做代言，你就该怎么样怎么样。但说到底，他就是个20出头的年轻人， 甚至不到20，有很多十几岁。 那你所以像孙杨，像那天我们谈，我就说他哭，他不该哭嘛，他就是个年轻人，他受那么大的压力，他常常说错话，孙杨有时候被人批评，在我看来，我是完全能够， 我就算不说能接受，但我完全能理解，因为他就是那么年轻，他就是个小孩，他就是会犯错，他就是在那么巨大的压力底下不能够错一步的那么样的活着，然后他会哭，他会怎么样，就是如此吗？ 我觉得啊，就是你知道80年代的时候，应该是还是90年代啊，那个时候啊，我们这个社会气氛呢，本来有一本房龙的那个书叫宽容，你记得吗？这本书流行的时候啊，我就觉得好像我们像中国人像这个梦中醒来开始启蒙一样，其实那个时候反倒是啊，大家比较讲究宽容，人对对一切都很就是至少倡导这个东西，哎，倡导这个不同于自己的对他的容忍和包容。可是讲实在话，我就现在感觉到啊，不大宽容了。这个我所讲的还不是上层建筑，我所讲的是什么呢？我觉得我不该这怎么理解这个问题。今天有了互联网，但是你知道吗？你有的时候你不能责怪网民，可是网民假如是加起来是一个人的话，我认为这个人在我心里啊，我觉得是一个不大好打交道的人，就是太不宽容，你知道吗？就是对于什么都很容易的去骂呀，而且用过度打击的方式去惩罚别人。 但是有一个悄悄的变化，以前不宽容啊，是大家是站在所谓国家利益的角度，就觉得你做的这个事情，你哇，国家培养你这么多年，紧要关头，你看你使得我们这个国家荣誉受损失。可是这些年呢，又有这个东西还存在，可是另外有一个力量在网民当中对运动员很大的压力是什么？你这么出名了，你做了多少广告啊，你拿了多少好处啊，你平常是全是我们的偶像啊，可是你到紧要关头上去 你不该输。 薛老师，你正好接上我 这个两个东西的交错， 你正好接上我的茬了。就是我下面就是想说这个问题，就是我觉得很困惑，网民他不是一个人，问题是，但是他在我的印象中像是一个人一样，他是一个统一的意 志，集体情绪。 对，我有时候觉得我不能够责怪任何人，为什么呢？你说，哎，他们心里有一种啊，咱们说宽容，感觉是混得好的去宽容这个混得不好的， 对， 好像不能反过来，你不能去要求混得不好的去宽容你。比如说，哎，有的时候就是说，你不能去责有个明星啊。你好像我们好像就说怎么这个观众这么不宽容，可是也确实是，我有时候觉得这理儿该怎么说，你挣得多，你名气大，你更加有利，你怎么去祈求比你混得不如的普通民众的宽容？这好像又觉得咱们对他们的苛刻应该报以忍耐和宽容。我有时候这问题我有点搞不清楚。 不是啊，不对啊，为什么？因为有一些界限是不论这个人跟你混得好还是混得不好是没关系的。比如说我举个例子，就算见到李嘉诚，见到许家印，他是一个比我们挣钱挣得多得多的人，也不见得因此我对他的某些要求就要高很多。比如说你跟人打招呼该怎么打，你小便该更准确一点或者怎么样，不会的。他就是这有些对人的要求应该是对人的要求是一致的。 但是如果你买了他的房子啊，他的房子的确盖得很大问题，超过那个底线，是跌到底线，而这个房子是他的名，你是相信他的，那你会不会抱怨呢？ 当然会啊， 对啊， 但是这个抱怨不一样，这个抱怨我会抱怨是我作为你的消费者，我买了你的东西之后，我发现你的东西不行，于是我就这个房子的质量问题来质疑你，挑战你，但是我不会说你这个人没有人格底线，你这个下流的东西，你滚到一边去。我不会做这种人格谋杀跟伤害，这是两码事。 不会用这些话，但是这个不满的理由啊，我刚才讲，第一个理由从国家层面，另外一个从消费者的层面。现在很多人是从这个角度，就是说，比方就好像我们去看一场演唱会，我们这个票很贵，我们花了1000块去买，但是到了里边，那个歌星，他因为我们不能原谅的原因，很马虎，时间很短，或者什么假唱等等，那你这个时候就至少发嘘声啊，不满意啊，偶像破 灭，这个 对的。现在就是现在对于运动员的压力其实是两个都在存在。 OK， 那就变成另一个问题，如果你说的是消费者有没有权抱怨，消费者当然有权抱怨，问题就来了。只要今天孙杨代言一个广告，那么他代言的广告的产品，骂他的这些人都买了吗？ 就假如说我真的是你消费者，我就是信了你孙杨，我就看人家，然后你现在表现这么烂，你让我太失望，我亏我还买你代言的产品呢，我觉得 OK， 你可以抱怨一下，因为你我就是看了你孙杨代言的广告，我买这东西。但是假如 不是 买这些东西，我现在我怀疑是不是所有这些天天在骂这些名媛的人都是他们代言产品的消费者呢？ 不是。再有一个就是说，如果孙杨代言的产品出了问题，我可以让孙杨负责任，我可以骂他。但是我是不是因为孙杨做了广告挣了钱，我就可以说孙杨你怎么找了两个女朋友？我瞎说啊。对，我就可以在其他方面 事儿啊 去骂他呢。 这就我刚才说的嘛，有些人跟人的很多的界限，基本界限要清楚。就我没有，比如说我买了李嘉诚房子，我发现不行，尝试你盖的什么烂楼，我骂他。但是我不能够质疑说你怎么，你当年你跟你太太那事儿是怎么回事？ 是， 这是两码事。 那李泽楷的那个孩子是怎么回事？他让我很不爽。你这个好像有点打哪儿去了是吧？锵锵三人行，广告之后见。哎，我觉得我们这个锵锵跑题儿跑不停啊，很吻合人民群众的兴趣。你看看奥运会，我觉得基本上主要是跑题儿，是吧？就是哎，拿了金牌，如果没有这些赛后采访，没有这些互相骂相杀，就没有可聊的， 没有戏剧了。 对，所以连这个傅园慧啊，你也可以发现，他一跑题儿，咱长知识。你看这个，现在大家这媒体上都聊，这我也是洪荒之力。好，然后再往下看。这个中国地震台网速报，洪荒是指地球形成以后的早期状态，一切都在混沌蒙昧之中。那时候地壳很薄，地震频发，温度极高，造山运动引发多次大洪水啊！怎么着？这个可见洪荒之力确实很强大。什么？我游得有这么快吗？看一下，对，好 ，CCTV 的 news， 你看。这用英语，徐老师给咱们翻翻英语，这是画框起来的。 他那个是叫做。Prehistorical powers 就是史前的力量， 史前力量。哎，再往下看，好， 查出根据了。 天地玄黄，宇宙洪荒。哎， 对， 你说 洪荒确实是史前有这个意思。 所以现在这个看体育比赛啊，原来传统的球迷啊，现在发展成粉丝。 嗯， 我最近就发现一个，比方说一个孙杨，一个宁泽涛吧，我就发现很不一样的一个情况。我昨天这个看宁泽涛的两个预选， 嗯， 结果我半夜看的时候没人注意啊，结果他差一点都没通过到半决赛，最后半决赛的确没通过到决赛。我以为这个他的粉丝们会很伤心，原来他们一点不伤心， 嗯， 他们照样支持， 嗯， 就说啊很不容易啊，这个帅哥啊，这国民老公什么什么什么。就是说真的是两种，像你看孙杨这种啊，是你好我们捧你， 嗯 啊崇拜你，但你一旦不行，就像以前刘翔这样，一旦不行，哇那个失望啊，这个上来骂啊什么。孙杨要是一个金牌都拿不到，这次比方说三个，人家不把他骂死。但是像宁泽涛这种倒蛮好的，你不管你怎么表现，那后来有人分析说，你放心吧，很多人支持他的根本搞不清楚哪四种泳姿的。 对，没错。 就是徐老师你说的这个让我想起来啊，我怎么觉得我没有这种粉丝心态，或者说我甚至现在有时候觉得我是不是有点病，就是我有时候觉得我内心是不是非常冷酷的。因为今天时髦的叫爱屋及乌，你看今天都是爱上的人，对吧？成绩非常好，但是说话也说得好，很可爱，粉丝们就爱上这个人。可是我怎么觉得我没有这个，我对人毫无兴趣，真的。就是一个运动员啊，我甚至就看他那个这十秒，就像那个宁泽涛，我头一次看到他们给我放那个视频，在游泳池里哇他游疯了。我觉得哎，我觉得我欣赏的就是人类的巅峰的这个高精尖。至于说完了这个人呢，一点兴趣都没有，我甚至觉得我是不是很冷漠，就我对运动员就是这个兴趣，我对这个人完全不感兴趣，我就对他在某种状况下的那个巅峰啊，体能到巅峰的那一刻， 因为你是 我欣赏、这个、 你是弯的嘛，你不是直的嘛。 但是还有一点，就是你要想清楚，其实你欣赏那十秒也不是跟他这个人没有关系的，因为他之所以能有那十秒，就很决定于他平常是个什么样的人，他怎么样要求自己，他怎么样生活，他怎么样来锻炼，那是一个很复杂的。一个运动员是整个生活方式的总体的改造。 就像你看，我跟你们不同，我看足球赛啊，我的立场都不太明确，我就看那个最牛的那带球哗过来进球了，我就享受。 敌方队员这么来一下，我也享受，我好像只是爱看最好的，不管他是哪波的， 进入不到最